只会为你回头而感动，躲进闹市人从来相送，不寄望与你有天重逢，只有定眼望着你面容。你渐远，你渐远，你渐变得朦胧，但眼睛我望见，我内心多空洞。是要走，终要走，为何到了最后才来无力自知自控，流泪了一切往事，突然再乱飘，赶走心里情切，流泪了不似意念，泪全无目的，艰苦经营到最后暴尸，有你爱过我，我本心足了，有你爱过我，你真的走了，有你爱过我，流泪了一切往事，突然再恋。